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广播连续剧《生命的交响》，编剧叶纳布奇，导演胡培奋、王红，音乐曾勇，音响邢建华，录音全胜，合成王敏、王金杰，由中国中央首席乐团演奏，指挥刘森。第一集。 1998年7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花团锦簇，郁郁葱葱。这个被誉为苹果城的都市，如今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的访问。7月3日下午5时，江主席要为冼星海故居剪彩，这喜讯如同苹果花的芬芳飘向千家万户。人们聚集在故居前的草坪上，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为冼星海故居纪念牌揭幕。 星海，你醒醒，你快醒醒啊！星海，你已经睡了50多年了，半个多世纪了，现在你睁开眼睛看看吧，在天山山脉的西路，在被你称作第二故乡的哈萨克斯坦，是谁看你来了？星海，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星海，星海，看来只有用我们独特的交流方式来唤醒你了。 水又急，浪又高，奔腾江小如呼浪。 星海，你终于醒了，你终于醒了。 小提琴，小提琴，我的知己，我最亲密的朋友，重新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 这么多年来，你一直这样称呼我，知己也好，朋友也罢，可是我觉得我就是你心目中最最亲近的女人。 是的，母亲给了我生命，并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可为了我心中的音乐，我离开母亲去了巴黎。妻子给了我爱，并给了我一个可爱的女儿，可为了革命工作，我离开妻子去了莫斯科。 女儿给了我欢乐，并给了我做父亲的责任，可战争却是我的女儿永远的失去父亲。 啊，心寒， 只有你，我心爱的小提琴，你伴随了我整整一生啊！你了解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的愤怒，我的欢乐，我的痛苦，我的磨难。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没有你，就不会有我冼星海的音乐。 啊，星海，话不应该这么说。准确的讲，从你把我握在手中的那一刻起，你我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你的勤奋，你的刻苦，你的才华，给了我灵气；你的爱恋，你的憧憬，你的呐喊，给了我生命。每当你用琴弓震响我的胸膛，每当你的手指捋动我的长发，那跳动的音符就是你澎湃的心绪，也是我生命的又一次升华。 我本来就说过，你这把小提琴是有灵性的，有生命的。 星海，可是你知道吗？你一睡就是五十多年呢。这五十多年来，我只能同眼泪作伴，靠回忆度过那日日夜夜。没有你的岁月实在是太凄凉，太漫长了。 哦，别这样，别这样，我的小提琴，你为什么这么伤感呢？我们好容易见面了，说点高兴的事儿才对啊，你说是不是？ 瞧我，阿星海， 嗯， 你看，从天堂俯瞰人间，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切，那么的清晰。 是的，是的。 星海，那被粉刷一新的小楼你还认识吗？ 这 那就是巴伊歇伊托夫大街24号。 什么？巴伊歇伊托夫大街24号？ 嗯， 我在阿拉木图居住过的地方。 是的。 变样了，变样了。这座美丽的苹果城变得更美了。 你快看呐，楼前那么宽敞的马路还铺着沥青。 马路的那边是舍夫钦克大街。 是的，是的。还有那些树，那些花， 对， 那绿茵茵的草坪。星海，你还记得他当年的样子吗？ 记得，记得。那是一条凹凸不平的小路，负载着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和沉重。 可是此时此刻，这里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歌声，充满了对一位音乐家的缅怀和尊重。看见被红绸布围衬的纪念牌吗？ 嗯， 你知道为纪念牌揭幕的是谁？ 是谁？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 哦，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巴耶夫。 哦，这太让人激动了。是哪一位音乐家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啊？ 你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1943年，中国杰出的音乐家冼星海曾在这栋房子里居住过。 这竟然是为了我。 是的。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 突袭血腥海在阿拉木头故居的揭牌仪式。血腥海在40年生命旅程中，最后的2年半是在哈萨克斯坦度过的，那正是全世界人民奋起反抗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艰苦岁月。 响了，快快进房子，快快！ 我的房子着火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还在里面，我的孩子还在里面。 好，我去，别着急，别着急。 血腥海似乎又回到了50多年前，仿佛又看到了战火纷飞中的自己。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公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起了闪电式的进攻，并接连大举空袭莫斯科。冒着炮火，化名黄信的冼星海应邀去见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同志，您好。 您好，黄信同志，来来来，快请坐。 好，谢谢。 黄信同志，我们请您来是有紧急的事情要通知你。 哦， 我们已经找了您4天了。 对不起，季米特洛夫同志。 黄信同志，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日本侵略军为了配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把中国作为他的后方基地，对解放区采取毁灭性的政策。 嗯， 他们制造无人区，扬言要把中国的解放区杀光、烧光、抢光。 我知道，我的祖国此刻更需要我。 是啊，你们来莫斯科一面考察，一面制作大型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嗯， 这原本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哪里想到战争爆发了。 哎， 哦，袁牧之同志他们3天前已经走了。 哦， 您也要马上离开。 哦， 从莫斯科到乌兰巴托，然后再返回延安，一切我都为你们安排好了。 哦，谢谢，谢谢。季米特洛夫同志，我听了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我一直在想，我应该写一部交响乐。 嗯， 我应该用音乐作为武器来反抗法西斯的侵略，反抗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背信弃义。 好啊， 我坚信和平正义的苏联一定会取得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嗯， 这部交响乐的名字叫神圣之战。 神圣之战，太好了，黄信同志，我预祝您成功。 谢谢，谢谢。胜利后再见。 再见，请您多保重。 胜利后再见。黄逊就这样怀着必胜的信心告别了基米特洛夫，向寓所走去。一路上目睹被毁的民房、满街的瓦砾、熊熊的火焰，黄逊愤怒的情感和莫斯科一起在燃烧。交响乐《神圣之战》的旋律从他的心底迸发，和着隆隆的炮声在回荡。 Thank you.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黄逊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延安多次受阻，他被迫于1942年12月9日来到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准备从新疆返回延安。 牛奶，新鲜的牛奶。 哎，同志，您的这乐谱卖多少钱啊？ 这不， 我20卢布可以吗？ 不不不，我不想要钱。 那您站在市场上干什么呀？ 姑娘，姑娘 啊， 你没有看出来吗？他是一个中国人 啊， 他可能没有听懂你的话。同志啊，我出这个数，50卢布、 啊、 怎么样？ 我出55卢布、 哎、 行吗？ 那我出60卢布。 不卖不卖。 不行，那我65。 哎，给多少钱也不卖。 哎， 为什么？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位中国人呢、啊、是我的朋友，请你们走吧。啊，走吧， 是你的， 走吧走吧。同志，您好。 您好，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叫吉拉托夫，哈萨克音乐家。 我叫黄逊，我是 中国音乐家。 对， 我不会猜错。我已经观察您好久了。 哦， 好几次您都想离开这鸡毛市场，只有音乐家才这么珍惜乐谱。哦，柴可夫斯基的名作《也不该你奥涅金》。哎，您刚才说不想要钱。 是的，我只是想用乐谱换些食品。 哦，您一定饿坏了吧？ 这 对不起。哎，您住在什么地方啊？ 我住在集体农庄庄园之家旅馆。 集体农庄庄园之家旅馆？ 是的。 哎呀，那是一个不能再简陋的旅馆啊。哎，住的都是远郊来的农牧民，那么嘈杂的环境您怎么搞创作呢？ 虽然简陋嘈杂，可房价也便宜啊。 哦，我喜欢您的真诚和直率。哎，看我手里啊提的全是吃的。黄雪，我们去市中心公园来一顿野餐怎么样？ 这 哎呀，哎，来吧。啊， 真是不好意思。 走走走走。哎，把小提琴给我。 给。 来，看我呀怎么招揽观众。 走 啊，乡亲们，跟我到中心公园去轻松轻松，我保证把最好的音乐献给大家。让我们暂且忘记战争带来的灾难，哈萨克人永远是乐观的。黄旭，把提琴盒打开，好，放在草坪上。 好的。 谢谢，谢谢你们带来的美妙的音乐。 谢谢， 谢谢，谢谢您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哎呀， 谢谢大家了。 哎呀，吉加托夫同志，您真有本事，您快看，有这么多卢布了。 黄旭啊，这小提琴是您的， 嗯， 琴盒里的卢布当然也应该是您的。 这可不行，吉扎托夫同志， 哎，拿着吧，拿着吧，您需要钱呢、啊。 这 啊， 这， 哎呀， 黄旭就这样结识了哈萨克音乐家吉扎托夫。不久，命运又使另一位音乐家走进黄逊的生活。那是一次音乐会过后，喧嚣的音乐厅已变得寂静无声，只有怀抱小提琴的黄逊默默地站在音乐大厅之中。 你病了？ 哦，没什么。哎，巴格德让同志，您的指挥真是太好了，非常有特色。 谢谢。您一定是从事音乐工作的？ 是的，我是中国人，我的名字叫黄俊。啊， 您好。 啊，您好。 您怎么还站在这儿？整个音乐厅都已经没人了。 交不起房租，旅馆把我赶出来了。 那您怎么办？ 总会有办法的。谢谢您的关心，巴赫德让同志。 这样吧，住到我们家去。 这 我们到旅馆去拿行李。 您瞧，都在这儿了，一只皮箱，一把小提琴。 那好，咱们走吧。 哈萨克斯坦著名的音乐家、指挥家巴赫德让·巴克达莫夫就这样把黄逊领回了家。由于战乱，他们家收留了很多避难的人，就连厨房和过厅都挤得满满的。如今儿子又把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领回家，这让母亲十分为难。 我再给您倒点吧，您先躺好。 妈妈，妈妈，我饿，我饿。 不哭，不哭啊，不哭，一会儿就吃饭了啊。把这块面包给孩子吃了吧，他真的饿坏了。 哦，不不，佩奇这么少，这可不行。我哄他玩一会儿就好了。 拿着，快拿着。 这。那就谢谢了。 妈妈，妈妈，妈妈，您倒是说句话呀。 你让我说什么好？家里已经住了这么多人，你都看见了， 所以就不在乎多他一个人，您说对不对？ 多一个人，儿子，你说的倒轻松。他睡在哪儿？他吃什么？你想过没有？ 妈妈，你小点声好不好？ 他站在门厅里，这孩子哭，大人叫他根本听不见。 哎，妈妈， 他有食品配给证吗？本来这点配给的东西大家就不够吃，怎么还能再多一张嘴呢？ 妈妈，您本来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难道这场战争是您变得这么无情了吗？哎呀，妈妈，到底行不行啊？ 你让我怎么办呢？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 妈妈，我们哈萨克人一向都是最真诚、最友好、最富有同情心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帮一帮黄逊？ 这 妈妈，假如这会儿站在门厅里的是我，是您的儿子，他又病又饿，无处可去，您一定希望有人能够收留他，给他一口饭吃，给他一个栖身的地方。唉，妈妈，他不是一般人，他和我一样是个音乐家。 行了，别说了，请他住下吧。 真的，谢谢妈妈，我替黄逊谢谢妈妈。 星海，当时你站在门厅里，双手紧紧地抱着我。我虽然只是一把木头做的小提琴，可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看到你的脸涨得通红，我感到你的心在痛苦地颤抖。 是的，是的。当时我在向上帝呐喊，上帝啊， 你创造了生命，却用战争毁灭了生命。你创造了我，创造了我这样一个热爱和平、热爱美好生活的音乐人，可你却把苦难和战争强加于我。你让我目睹了飞机轰炸、房屋被烧、城市被毁，你让我看到了老老少少横尸街头，男男女女无家可归。上帝呀、啊，你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永远属于音乐的灵感、属于音乐的心，可你却用饥饿摧残我的躯体，用与祖国和亲人的分离折磨着我这颗心。我呼唤人类和平的乐章，我反对侵略战争的呐喊，何时才能响彻寰宇？我盛赞新中国的歌曲，何时才能献给我的祖国和人民？ 星海，你知道吗？那时我多想变成一座小木屋，为你遮风挡雨。我多想变成一块魔毯，驮着你飞过那高高的天山。或者变成一棵隐身草，让你握在手中，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回到祖国和亲人的身边。 谢谢你，我亲爱的小提琴。自从我到了延安，我就懂得了一个道理：革命者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为了《神圣之战》这部献给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交响乐，我要活下去。为了民族解放这个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光荣的领袖毛泽东的交响乐，我要活着，回到我的祖国。 刚才听到的是连续广播剧《生命的交响》，剧中人冼星海由潘军演播，小提琴由薛白演播，巴赫德让由李丽红演播，莱亚由徐小晶演播，季米特洛夫由吴俊全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野墨、周桂元、张鹏、王丽华、邹鹤威、李文玲，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98班全体同学，国家广电总局警卫连战士，解说雅坤，总监制陈坦问，监制陈珠，责任编辑王红。广播连续剧《生命的交响》，编剧叶纳布奇，导演胡培奋、王红，音乐曾勇，音响邢建华，录音全胜，合成王敏、王金杰，由中国中央首席乐团演奏，指挥刘森。第二集， 巴赫德让的母亲终于在儿子的恳求下，冒着极大的风险收留了黄勋。由于住房实在紧张，母亲决定把黄勋送到女儿达纳什的家中。 来，再往这儿挪一点。哎，好了好了好了，行行行，就放这儿了。 哎呀，真是的，达纳什拜克达莫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哎呀，黄勋啊，你是我弟弟的朋友，用不着这么客气啊。 姐姐 啊， 姐姐 啊， 床垫好了，放在哪儿？ 来来来，放这儿，放这儿。 好嘞， 这儿暖和 啊。 好了好了，哦对了，你们俩呀、 啊、 把那张桌子抬过来。 哎， 黄勋啊，好在这儿写作。 哦，这不行，这不行。 嗯， 这桌子您还得用呢。不行不行不行。 哎呀， 这一打仗啊，我们电影厂就是新闻部最忙了。我要那张桌子干什么呢？ 同事 放到这儿来。 来吧来吧，快来搬吧。 啊，真是不好意思。 来。哎呀 谢谢您了，达纳山拜克达摩同志。 什么同志同志的，听起来多不亲切呀、啊、以后啊你就叫我达纳什姐姐，我就叫你阿弟怎么样？ 就是我的姐姐就是您的姐姐，这样才像一家人嘛。 对呀。 好的好的，达纳什姐姐。 妈妈哥哥又玩去了，牛都饿了他也不喂。 好好好，妈妈知道了啊。 卡拉， 哎， 小卡拉， 黄叔叔 和你一起去喂牛好吗？ 好。 哎哎，卡拉卡拉，别闹了，黄叔叔还要整理东西呢。 哎，喂完了牛再说，走，卡拉、 哎、 快走。以后啊咱俩一起喂牛，夏天一起割草，你说好不好？ 太好了。 哎，巴赫德让 姐姐， 黄迅有没有食品配给证啊？ 没有。 没关系，好在有一头奶牛，再说我还可以到集贸市场用衣服和首饰换些吃的。 姐姐、 哦、别说了，姐姐会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好你的朋友。 贝克达莫夫一家像亲人一样关怀着黄迅，在达纳什的细心照料下，一步步力作在黄迅的笔下诞生。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黄迅独对夜空，思绪难平。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美英军队把德军驱出北非，这一切都预示着德国法西斯即将灭亡的命运。黄迅坚信，西方法西斯被歼灭后，东方法西斯也跟着被歼灭是毫无疑问的。这信念化作一个个激情澎湃的音符，如闪电，如惊雷，划破黑沉沉的夜空。一个寓意无尽的标题赫然跃于纸上，管弦乐第四组曲《满江红》。 黄迅， 就是 这《满江红》的旋律充满了自信，听了让人振奋。 是的，我坚信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就要到了。中国经过了这次斗争，定会一洗从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耻辱。我就是想通过这部作品告诉人们，中华民族在斗争中成长发展的前途不可限量，中国人民一定会亲手建设一个新中国。 说得好。 哎，阿弟啊，我们相处已经半年多了，今天您特意叫我把弟弟请来，不单单是来欣赏您的音乐作品吧？ 哎，对呀、啊。黄旭，您找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啊？ 是的，巴克德让，你们姐弟俩不单是我的恩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有些事我应该跟你们说清楚。 怎么？ 你看这张报纸。 寻人启事。黄逊儿，乌兰巴托家人失散，为父一直四处寻找儿之下落，老母思儿切切，一病在床，望儿在中泰药房买三钱当归。怎么，您的父亲在寻找您？ 准确的讲，是党组织在寻找我。 啊，党组织？ 是的，因为在阿拉木图设有国民党的领事馆，国民党特务四处活动，党组织只好采取这种办法和我联系。 哦，阿弟， 你是 中国共产党党员？ 是的。 这么说，中泰药房是您的联络地点？ 对。 你要走，你是在和我们告别是吗？ 不，中泰药房我已经去过了，药房已是人去楼空 啊。那一定是出事了。 阿弟呀、啊、我不是在责备你啊，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大家好一起想想办法，你一个人这样太危险了呀。 就是 我是不想连累你们，你们家的苦难已经够多的了。 黄旭，赶快收拾你的东西，明天我就和姐姐一起送你到边境。 不行，千万不能这样。 黄旭、嗯、我们都是音乐家，但同时我们都是以音乐为武器的战士，让我们在东西部战场为彻底打败法西斯而共同战斗。 对， 谢谢您，谢谢您，我的朋友。 姐姐， 哎， 你快把地图拿来。 好的，给 你看。 嗯， 我从蒙古入境失败后才来到哈萨克斯坦。 嗯， 哎，你们看， 嗯， 这是塔城关卡。 嗯， 我几次都想从这儿进入新疆，可 现在我们更不能这么走了。一是塔城离我们太远，再者城镇越大越不安全。 嗯， 我看您最好从纳伦科尔入境，然后经昭苏去伊宁。 好，好的。 巴赫德让借来了一辆马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黄逊他们终于到达了边境小镇纳伦科尔，住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小旅馆。 啊，放心吧。啊，黄逊 啊， 你跟姐姐先洗洗脸休息一会儿。 好， 我们再出去吃饭啊。 哎，巴赫德让， 嗯， 您去哪儿？ 我先去打探打探，摸摸情况。 哎，早点回来啊。 放心吧，姐姐。 先生，请留步。 老板，有什么事吗？ 我想请您看看这张布告，这是我刚从新疆带回来的。您的朋友处境十分危险。 这跟我们毫无关系。 请别误会，你们一走进来我就猜出了你们的意图，您一定是送您的朋友从这里出境，那就等于把您的朋友送上了死路啊。 什么？这 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干粮，请你们趁天黑马上原路返回。 阿弟， 不，我不走。 黄旭，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先生，谢谢您的好意，可祖国近在咫尺，我怎么能原路返回啊？我不能这样做。 黄先生，伊宁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国民党的布告 啊！ 除了我们这些持有特别证件的商人之外，回去的人几乎是九死一生啊！ 啊！ 再说国民党特务活动的非常厉害，您在纳伦科尔的处境也是凶多吉少啊，我劝先生速速返回吧。 阿弟，老板先生的话是对的呀。 是啊， 你们知道吗？也许这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即使有一线生的希望，我也要回去。 我说的九死一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一生除非您是国民党的官员。 阿弟呀、啊、这你不能拿生命去冒险呢。 是啊，黄逊，你听我说，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我们不能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啊。 黄先生， 我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带回这张布告，请理解我的良苦用心。我们中国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黄先生，这些干粮您带上吧，略表我的一点心意，祝您一路平安，多多珍重。 谢谢，谢谢。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啊，我们都是中国人，记住这一点就足够了。再见，黄先生。 再见， 谢谢您了，老板。 谢谢，再见。 诸位，一路平安。 好。 驾！驾！ 驾！ 驾！ 驾！ 驾！ 巴赫德让，巴赫德让 啊！怎么了？ 请把车停一停。 吁 吁！ 怎么了？ 我想最后看一眼我的祖国。 我日思夜想的祖国和亲人们，请受我冼星海深深的一拜。一个漂泊异国他乡的赤子，日日夜夜被这无尽的思念所煎熬。一个怀着全权报国之心的赤子，时时被这归国无门的痛苦所折磨。虽然我把对祖国的祝福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化作激情澎湃的音符，把这无尽的思念和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此刻面对一步之遥的祖国大，面对着无法跨越的最后一步啊，我心想只好把我心中的千言万语千情万绪都融入这深深的一拜之中。 阿弥阿弟，咱们走吧。 祖国，我会回来的。祖国，我会回来的。 黄旭， 我们已经到阿拉木图了。 哎呀，太好了。哎，天都蒙蒙亮了。 是啊。 哎呀，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又有一批新战士开赴前线了。 哦，我们这是在哪儿？ 黄旭，我们已经到家了，到阿拉木图了。 Yeah! 回来了，妮娜，爸爸回来了， 爸爸， 哎， 爸爸， 哎， 爸爸， 妮娜，妮娜，妮娜，妮娜，妮娜，妮娜，妮娜， 黄叔叔，黄叔叔，醒醒，快醒醒啊！黄叔叔，你又做梦了吧？ 小卡拉， 嗯， 小卡拉， 黄叔叔， 对不起，小卡拉。咱们该给牛拔草去了吧？ 嗯， 快走！ 啊，草郎！黄叔叔，追不上我，哎、你追不上我，卡拉像小鸟一样会飞。 卡拉，卡拉，黄叔叔真的跑不动了。卡拉，哎，卡拉。你在哪儿呢？ 黄叔叔，我已经变成了白桦树，您找找看哪棵树是我呀？ 好，我找找看啊。这棵 不对， 那是这棵 也不对。 嗯，小卡拉到底去哪儿了呢？难道小卡拉真的变成了白桦树，还是变成了这河里的一条小鱼？ 黄叔叔、 啊、 我在这儿呢。 好了卡拉，咱们别玩了、 嗯、 快给牛拔草吧。 黄叔叔、 嗯、 不用给牛拔草，妈妈说了只让我陪叔叔散散心。 谢谢你的妈妈，也谢谢你小卡拉、嗯、 哎，黄叔叔， 嗯， 这片白桦林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是吗？ 您看这条小河、 嗯、 河边的草地、 嗯、 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小花，您说这是不是美极了？ 的确美极了。 黄叔叔，你没有听我说话。 哦，我听着呢，我刚才还回答了你的问题，不是吗？ 可您的眼睛没看着我、 哦、 妈妈说不看着眼睛回答问题准是在想别的事儿、 哦、对不起卡拉，我是在想我的女儿。 哦，哎，黄叔叔， 嗯， 您女儿的名字叫妮娜对不对？ 哦，是的。 您刚才做梦的时候一直都在喊、哦、 对，她叫妮娜。 黄叔叔， 嗯， 跟你说呀、 嗯、 你大声地喊出来，喊出来心里就好受了、 哦、 我经常这样做。 真的？ 真的。 好、 哦、你喊喊试一试、 妮娜。 大点声。 妮娜。 爸爸。 妮娜。 国民党政府的领事馆就设在阿拉木图，为了黄逊的安全，巴赫德让把黄逊推荐给了要在库什塔奈成立音乐馆的耶西托夫。黄逊决定去哈萨克西北部的库什塔奈了，离别使他思绪难平，他不忍离开他的朋友，特别是在他最艰难的时期，像母亲像姐姐般照顾他的女人。那天夜里，他驮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那早已熟悉的家。一进门他愣住了，餐桌上点着蜡烛，摆着鲜花，但那时面对一席丰盛的晚餐， 静静地等着他。 阿弟回来了。 哦， 把酒杯端起来，我为阿弟送行。 达纳什姐姐， 都喝下去，喝吧。我知道阿弟从此不会再回来了。 不，不是的， 弟弟把什么都告诉我了。为了你的安全，你绝不要回来看我，绝不要再来阿拉木图。阿弟，你一定要答应我。你说话呀，你说呀。阿弟， 我向您保证。达纳什姐姐，到库什塔奈离我的祖国越来越远了，我回国的希望变得越发渺茫。姐姐，这是我给妻子买的一面镜子，一把梳子，就留给您做个纪念。 阿弟， 这是我仅有的一只皮箱，里边装着这么多年来我无法寄出的信。如果我回不来，日后请您一定想办法把它交给我的女儿。 阿弟放心吧，来，阿弟，保重。 姐姐保重。 刚才听到的是连续广播剧《生命的交响》，剧中人冼星海由潘军演播，小提琴由薛白演播，巴赫德让由李丽红演播，莱亚由徐小晶演播，季米特洛夫由吴俊全演播，冼妮娜由燕姬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野墨、周桂元、张鹏、王丽华、邹鹤威、李文玲，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98班全体同学，国家广电总局警卫连战士，解说雅坤，总监制陈坦问，监制陈珠，责任编辑王红。